猜去，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 早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购车大放价，九九九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国家统计总局于日前发布了31个省份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数据。从经济总量上来看，广东、江苏不出意外的牢牢占据了排名的第一位、第二位的位置。不过，广东第一经济大省的位置好像更稳一些。在名义增速方面呢，则呈现出了南快北慢的趋势。西南地区的西藏、贵州和重庆均超过了11%，位列前三。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据中国青年网称呢，在丽江旅游期间被殴打毁容的女子 Linda 的伤情呢，鉴定结果已经出具。据丽江公安局古城分局呢给出的报告称呢， Linda 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这份鉴定通知书上称呢，公安机关聘请了有关人员对于被害人的人体损伤程度进行了伤情鉴定，鉴定意见是轻伤二级。一条过道预卖150万元，只因为呢能落个学区的指标，这种疯狂呢目前将彻底的绝迹。日前呢，住建委就住宅平房征求意见，提出过道应在不动产权证附件栏中标注。二手房市场呢是应声而动，目前呢发现邻居学区房呢悄然消失，而经纪人呢也将重点目标转向了一居室楼房。这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共享单车。共享单车的这场全国性规模的社会实验正如火如荼，其盈利模式呢也备受关注，特别是沉淀的押金啊数以亿计，却位于监管的真空地带，他们最后都去哪儿了？央视财经呢近日也是针对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呢，共享单车押金不能直接退还，数亿款项呢缺乏监管，一冲难退的押金到底被共享单车公司如何处置？报道播出之后，摩拜和 OFO 纷纷做出了回应称，押金退款呢可以秒退。摩拜单车呢还声明，公司开立了专门的银行账户，用来存放押金，做到专款专用。这一时 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笨小孩》，这首旋律我相信你一定无比熟悉。 笨小孩， 笨小孩， 笨小孩。 哦，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哎， 急死了，再来啦！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啦。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各位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Nicole。说实话我等你好久了。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有人说呀，这李白很是过分，对杜甫竟然如此的薄情。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重视友情而对方却不看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说到杜甫，大家很熟悉的名诗就有《赠李白》《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游泛水隐居》《饮中八仙歌》《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不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而李白呢只有一首《赠汪伦》。想起李白的这句不及汪伦送我情，还真是李白结婚了新郎不是我的感觉。你不知道其实李白啊也很绝望的，

各位早上好，您现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通快速路东向西方向，四惠枢纽东路附近有大概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6公里。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京港澳高速辅路有近2.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7公里。京承高速北向南，从湖光桥到万和桥有1.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5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临近东五环附近有大概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0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择路分流。同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为3和8。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说情人却是 我知道很多的女孩都是李白的迷妹，在这里呢，我们就不hate了。说说迷妹眼中另外一个偶像吧，宁泽涛。听说他最近好像摊上大事儿啦。而且呢，网上是爆出了一份宁泽涛被国家队开除的红头文件。文件称呢，宁泽涛严重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未经批准的私自代言广告。随后呢，国家游泳队相关负责人也是确认，宁泽涛确实被开除。希望宁泽涛呢，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并改正问题。其实我觉得吧，退出国家队也不是什么坏事，趁这段时间呢，调整一下状态，好好训练，做回运动员的本职工作，用成绩说话。如果矛盾依然不能化解，宁泽涛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偶像形象活得很好，或许会比在国家队自由吧。其实当一个国家队的运动员，我觉得也真心不容易，毕竟呢，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李娜的。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希望你会喜欢。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这不刚刚得到消息，在中国男篮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当选了中国篮协主席。总体呢，感觉体育界的水还是很深啊。可是憨厚的大个儿坐上了这个位置，我觉得吧，中国男篮终于有了希望了呢。有网友说呢，足协啊应该选个懂球的当主席。我就笑笑不说话了，你们懂的。 我听懂的叫着苦涩里的首尔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叫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们听着风边走边唱，每千年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西边就有水车的声音，我总是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情，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怎么说你会想着这爱情，那插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普通听，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嘿、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们手中手一直的走，紧紧的相依的努力攀过雕像绳索，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有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却只有闪烁天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还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9.9 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四环中路到金家村桥有 1.7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红军营路到来广营西路有大概 0.8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同时在西五环路南向北，从莲石西路到武警桥东街有大概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走路分流。下一时段继续回来，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到12摄氏度，上海多云转晴3到9摄氏度，成都阴转多云4到12摄氏度，天津晴1到10摄氏度，石家庄晴0到13摄氳度，保定晴0-5到12摄氏度，涿州晴0-5到12摄氏度，廊坊晴0-3到11摄氏度，宜宾阴8到12摄氏度，德阳阴1到11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条研究报道。有一项研究表明呢，大多数人都不想知道他们的未来，即使这些事可以使他们幸福。近日呢，在德国和西班牙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2000多名成人呢是参与了调查。问卷主要是向参与者提供一系列的正面和负面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事件，例如他们被问及他们是否想知道他们在圣诞节得到什么，是否想知道死后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婚姻最终能否以离婚结束。研究表明呢，85%至90%的人不想知道即将发生的负面新闻。 兴就好好的过，不高兴就闪躲，就是这种念头。其实我很想飞，可是找不到一片天。我想喝一杯，只是我没有胆量醉。其实我真的美，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我好想找人陪，恋人都看不见，恋人都看不见。 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接下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我们还是照例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比如接下来这一条，有人说呢，有些人的毛病可真不小。家住南京六合的丁大爷84岁了，单位啊为了防止有人冒领补助，需要呢已经退休的老人证明自己还健在。虽然的行动不太方便，但丁大爷还是来到了辖区的派出所，请派出所开具一份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明。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我以后领工资也得开健在证了，不然可能会被人冒领呢。听过了这么闹心的事儿之后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来自于品冠的《爱情那么傻》，希望此刻你会喜欢。 关了门，开了灯，空荡荡的家，没人陪我说话。全世界安静了，不如就散吧。我停止所有的挣扎，你明白。我了解，一言不发，我孤独的好浮夸。你爱过，我错过，谁对谁错？到底有谁能为我解答？爱情那么傻，放不下，希望与绝望交叉。离开不是重逢的方法，我说了再见却不够潇洒。爱情那么傻，有牵挂，成熟与幼稚分岔，结束没有开始。 时的复杂，我遇见最美的事却没能够把它留下。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回来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临时东路西向东，从鲁谷南路到莲花池西路有近3.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西五环路南向北，从莲池西路到五辰桥东街有近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华威桥到垂杨柳东里有1.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1公里。富士路西向东，从采石北路到阜成路有2.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红军营路到来广营西路有1.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3公里。

种闹心的新闻啊，天天都有，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智商崩盘的决策者，说不定哪天呢还要弄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啊是警察开的，那也说不定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2015年的中国富二代留学生孙鹏呢，在加拿大被绑架并撕票。绑架者呢，其张天一呢，自称是来自中国的官二代。张天一出国前呢，一直在山西太原生活。朋友回忆，他开着百万名车出手阔绰。2017年的2月21日，张天一呢，在加拿大获刑14年。这个案件中呢，参与决策绑架、运尸等过程的还有7名加拿大籍男子，然而至少呢有4个涉案人员都没被抓获。看完这条新闻，我的第一感觉竟然是有些心寒呐、一个中国小伙子竟然会联合外国人谋害自己的同胞，简直是冷血之至啊。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加拿大警方尽快的抓到凶手，还死者一个公道。好了，接下来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那些花儿》。下个时段呢，我们还是依旧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都有哪些，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 love。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之前中国篮球协会第9届代表大会举行，姚明全票通过，正式当选中国篮协新任主席，而这或许也标志着中国篮球的改革将迈进一个全新的时期。在去年的12月份召开的体育总局局长大会上，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就表示，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就曾表达过希望姚明担任新篮协主席的意向。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三星电子在全世界召回了将近3000万部 Note 7手机。今日的韩国媒体报道，三星计划在印度等国销售 Note 7翻新机，但目前的该消息被三星印度高管否认。据韩国媒体称呢，三星电子计划对收购的 Note 7进行锂电子翻新，将会安装更小的锂电池，容量为3000-3200毫安时，体积缩小将减少电池过热的可能性。依靠着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优惠的投资政策，外商在中国投资金额依然庞大，但近几年的外商投资中国的增幅却逐渐放缓。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呢，更出现了罕见的下降。今年1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了 14.73%。 权威的解读呢，认为月度数据不代表长期趋势，但从甲骨文裁撤研究人员、硬盘巨头希捷关闭苏州工厂以及玛莎百货关店，每一次外资撤离呢，都涉及到了人数众多的裁员。这一时段呢，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快递。日前的家住昌平区回龙观的张先生反映啊，最近几个月他经常莫名的收到快递，有的呢是真空的纸箱，有的是碎布料、衣服等，来历不明的快递呢，让张先生非常的心烦。日前也是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先生最近一次收到的快递呢，则是一个淘宝店寄来的。寄件人表示呢，他是网店的售后人员，并不了解情况。民警提示市民呢，最好拒收莫名的快递，一旦发现为危险品，应立即与警方联系。好了，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进入音乐时段。此刻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你还在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这一周的奇葩新闻，因为是周五了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素材网罗一下，也是开阔一下大家的眼界。首先呢，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年头的警察也真是够忙的。日前呢，安徽六安的警方呢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啊某网吧内有人吐血。警方呢赶赴现场，发现一男子倒在地上口吐鲜血，经查呢其已经连续上网九个小时了。当时呢准备将其抬上救护车时呢，其嘴里还在念叨：“快扶我起来，我们这局马上就要赢了。”现在我在想，如果我打游戏的时候，姐姐要是遇上了你这样的队友，我恐怕早就成王者了。话说回来，喜欢玩游戏的你，请珍惜你的队友吧，你永远不知道他会经历什么，也许下一秒就会吐血也说不定呢。好了，接下来转换一下心情，听到这个时段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生的人是我，就连全世界全给你都嫌不够，谁不放任你面对寂寞，在别人面前咽喉，更别提让你心痛。两手我真的很想长出头，却没介入的资格，只能陪你喝喝闷酒。我只不过是你的好朋友，你渴望的是他的温柔。 我们说到的就是玩游戏上瘾啊，吐血了还在声称快扶我起来，我们马上就要赢了。看到这一幕呢，我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中国电竞的希望，也是致敬这样的游戏伙伴们。这绝对是开个玩笑啊，我们还是要非常严肃的告知所有爱玩游戏的人，游戏呢适当千万要保住身体，长时间的上网对你的身体绝对没有好处，年纪轻轻的多看看阳光，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如果你身边呢也有对游戏痴迷的人，请让他看看这篇新闻，保证男莫女泪。这篇新闻呢提到了几个字，他说啊，男足要是有这样的精神，我想恐怕早就已经出现了吧。 当然有对游戏痴迷的，也有对麻将痴迷的，说出来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日前呢，叫糯米坨坨的在网上就发布了这样条新闻，他说呢，今天回家，我牵着妈妈的手走在大街上，我摸着她手上厚厚的茧子，心里真是一阵阵的心酸。我问妈妈，妈，你手上的茧子哪儿来的？我妈淡淡的说了一句，打麻将磨的呀。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妈妈，这么多年呢，妈妈一直都是这样，每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她就会把电扇拿进我的房间让我一个人用，而她默默打开她的房间的空调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慧伦的《爱情华尔兹》。 月光沉泪，云是短带点缀，微风如水，骑在枫叶的背，想来偷窥恋人的嘴，像玫瑰带着花蕾，连蝴蝶也不睡，成双成对，夜空很美，像是玻璃彩绘，爱是一场华尔兹圆舞会，我排着队将迎来谁，会不会感觉久违，让上天去分配，我不后退， 我觉得成长过程中老妈的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日前呢，广东一培训机构一小学生呢突然爬出窗外，声称啊要轻生。培训老师说呢，小朋友比较调皮，他想买个手机，向老师要钱，老师没给，他就靠近窗户威胁老师给他3000块买手机，给家长打电话也没用。最后呢，男孩经劝说爬进了教室。孩子，你以为四海之内皆是你妈吗？培训机构没让你掏钱就不错了，你还想往回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转换心情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这一时段依旧送给你。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Hello，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富士路西向东方向，从采石北路到富城路有 2.5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方向有 1.8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鸿雁路到垂杨柳东里有大概 2.1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蔡胡营南路到复兴门外大街有近5公里拥堵，时速较低。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左路分流。同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为3和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可。 华人常常以中国功夫自豪，以动作片自豪，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其实早已经变了天。在这种情形下，甄子丹将综合格斗和巴西柔术带入了动作片，给这种类型片带来了新生。谈论自己少年的时代，总会让甄子丹兴致特别高一些。比如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波士顿上学，有同学呢挑衅他，他们说你是中国人，那你会中国功夫吗？与其呢规规矩矩的回答会，甄子丹通常会选择快速出腿，不待对方反应过来，便在对方脸上连踢上两脚，啪啪两脚。他说我最喜欢踢他们的脸了。用拳脚来回应挑衅者，这是甄子丹最扬眉吐气的时刻。有一阵子他喜欢穿中式的对襟盘扣的衣服，脚蹬黑布鞋，还把扫帚呢做成了双节棍插进了袜子里头，再戴上一副墨镜，活脱脱一身李小龙的行头。作为上世纪华人世界里最轰动的中国功夫武术家，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英雄，李小龙1973年在如日中天时突然去世。他深远的影响力其实方兴未艾，既笼罩北美也波及亚洲，甄子丹就是其长期的追随者之一，仿佛是李小龙言传身教般的教他。甄子丹啊，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大家尊重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体语言，这种身体语言不是跳舞，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功夫。40年过去了，甄子丹的拳和脚已经成为华人功夫电影新的招牌，也是西方人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之后认识中国的另一块多棱镜，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西方世界和单一体合力重新塑造中国人形象的一个新的层次。成龙、李连杰、甄子丹，或许呢还要加上李小龙、洪金宝、吴京、张晋等，他们之中到底谁更能打呢？这个旷日持久的问题激起了无数网民的兴趣，却可能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吧。网友们当然也会不厌其烦地分析他们的功夫来路和风格，比如成龙的底子是京剧武丑训练，因此呢多腾挪跳跃；李连杰的基础是长拳，兼顾太极、刀枪棍棒，因此呢功夫扎实，动作飘逸；而甄子丹呢则是在传统武术之外兼修了拳击、跆拳道、综合格斗等，因此腿法凌厉，综合能力超强等等。甄子丹本人呢，也在某个采访中含蓄地回应过这个问题。他说啊，和成龙打了两次，和李连杰也打了两次。和成龙用过拳脚，不过大哥呢，可能是练得少吧，速度上慢了点。和李连杰在兵器上接触过两次，但是没有过瘾的近身较量。 虽然颇为含蓄，但是还被网友看出了其中的傲气，也因此呢被反复的引用，甚至被看作是一种后来者对于前辈的不服与挑战。但其实甄子丹学武超过50年，在荧幕上也打了33年了，哪里是什么后辈啊。 无戏无笑万重浪，热血热星红日光，胆似天胆君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细粉 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好，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路况。首先来看到京通快速路东向西方向，从东五环路到四惠枢纽东路有 3.5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6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玉清街到北五环路有 0.6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0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卢沟新桥到卢沟桥路有 2.6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8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阜新路到阜瑞路有 0.8 公里拥堵。同时京承高速北向南，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文学馆路有 1.8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0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继续回到 Nico 为你带来的音乐自在游。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正下方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轻摆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小个梦蕴藏，藏着昨日情侣哀伤，一夜疯狂不可以是永恒，潮汐里恋火已埋葬，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爱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算你的人缘再好，能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还只是那么寥寥数人，狂欢不过是一群人的孤单。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或许真正的朋友是能够陪你度过寂寞、孤独以及沉默的那个人。